2013年一月至到12月，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，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《历史在笑》，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，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。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，内容包括五四事件、新文化运动、文学革命、大学制肘、人物与思潮。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，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，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。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，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，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，配合中共极权统治，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。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，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，配上中文字幕，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。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玉敏踩场。咁啊，而家就系10点20分，咁啊，仲有大约即系40分钟咧，就呢个世界杯咧，就呢一个淘汰赛16强，应该第3场赛事嚟嘅呢个系。咁啊，琴日。同埋今日嗰兩場咧，即係今日凌晨嗰兩場啦，今日凌晨嗰場啦，英國3-0啊，讓一球真係你話幾好幾筍盤咧，真係。咁咧嗱，我買本長和咧就輸到塌皮啦，即係輸咗2場啦，咪又唔係殺皮嘅，我買足8場嘅係咪？頭兩場已經瓜咗法國對波蘭係咪？跟住英格蘭呢場，咁啊兩場都係開上盤係咪？即係。尤其是呢個法國嗰場咧，又係3-0噶啦，後尾最後5分鐘補時嘅時候，俾佢即係破蛋，係俾波蘭破蛋。咁3-0呢場咧，如果有睇嗰啲，我就冇睇，我就睇11點嗰場嘅。我而家睇唔到3點嗰場咁啊，大佬，我早起身，咁睇11點嗰場，就睇到1點啦，已經係嘛？咁英格蘭嗰場真係又係好睇嘅，即係我聽啲友講嘅，呢場真係非常之好睇嘅。咁啊，英格蘭即係今季真係好堅喎，我覺得係嘛？咁今晚嗰場咧又好睇嘅喎，11點嗰場。咁我做完節目我都趕唔切睇啦呢場，可能睇到下半場嘅，就係半場和呢場。咁啊，稱咧就梗係克羅地亞高少少啦，咁但日本真係好犀利。你睇個分組賽，佢真係韌力咁強，可以首名出線啊！咁所以呢場係有得砌嘅啊！有一砌得嚟咧，就一定係即係克羅地亞比較高盤啲嘅。咁而家我哋睇到嗰啲盤口咧，就係讓平手半球噶嘛。咁如果你買主客和，佢就低水咯，即係買呢個克羅地亞贏係嘛？買投注呢個日本贏嘅話咧，主客和日本贏嘅有3倍幾啊，大佬。咁你可以搏嘅，搏冷啊嘛，係咪？咁呢場咧，我就買個半場和，就睇下波。咁又可以即係走地跟啲買翻啊50蚊一注啊咁都好啊，咪睇波梗要有少少咩啊嘛，係咪？咁巴西對南韓嗰場咧，我覺得就真係未必讓得起嘅，即係唔係話唔讓唔應該唔好講話讓唔起。咁佢要數佢，如果打得即係巴西打得好啲嘅話，咁贏2-3球應該就得嘅。咁但係問題南韓即係佢。佢冇咩入球能力，但係佢硬啊嘛，勝在你明唔明啊？佢守得噶嘛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巴西你一定要上半場要嚼冧佢先嘅，如果唔係就真係慢慢有排拖，分分鐘加時添啊！所以買下盤比較穩陣啲嘅。我睇到個盤口就球半兩球讓，去到呢啲球半以上嘅呢啲就眯埋眼買下盤㗎啦。老實講，冇計係嘛？佢大炒啊，佢巴閉佢事係嘛？尤其是打到呢啲即係淘汰賽咧。喂，上半場大家都守緊啲啊嘛，一定會係嘛？所以如果你話讓到球半兩球，就真係如果你想買巴西嘅，你巴西擁趸咁，你買巴西咁， 佢贏三球，你咪兩個盤都贏咯。如果佢贏兩球，你贏半個盤嘅啫，大佬係嘛？咁我不如買佢齋贏，係嘛？買佢齋贏有 1.53、1.6 啦，係咪？咁即係應該高水啲，有 1.6、1.53。咁我買佢齋贏好過啦。如果你買讓球，係嘛？讓球半兩球喎，係嘛？嗱，即係稍微即係橫掂都，即係而家打緊世界盃都噏幾句啦。唉，你真係，因為我中意睇波嘅，咁點咧？咁我而家做緊節目，冇計。咁所以我係即係講到呢度，我就好多謝而家有1600人睇緊直播，係嘛？咁啊夠熱氣啊呢啲，係嘛？咁啊睇完直播，跟住咪睇呢場波咯，係咪？轉台咪睇呢場波咯。我而家唔知網上嗰度睇嘅，即係我喺屋企就有睇嘅。我哋嗰個喺屋企就睇到有直播睇嘅啊，喺屋企嗰部客廳嗰部大電視就可以睇到直播，係嘛？咁但係得我一個人喺度睇嘅啫，我太太喺房度瞓覺，係咪？咁啊嗱，呢一節要講咩咧？就係嗱，而家香港又好，全世界又好，過去呢三年，大家就俾個疫情咧，即係蹂躪咗三年，係嘛？咁但係而家睇下全世界嘅情況就係、是、絕大部分，除咗三個華人，即係北韓嗰啲唔好講啦，係嘛？除咗三個所謂華人社會。同埋一個中國大陸，一個台灣，一個香港，都仲係有限制，係嘛？有所謂即係封控，唔係當然有啲係比較強嘅，有啲係比較即係微調嘅，係嘛？咁你台灣同香港都係即係朝住開放嗰個方向嚟行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心不甘情不願，屌你即係反反覆覆，係嘛？台灣咧就好少少，而家起碼戶外咧，即係10月1日開始就可以唔使戴口罩。但香港個口罩令啊仲未解除，咁淨係呢樣嘢比較台灣同香港，台灣就起碼開放過嚟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曾經何時，台灣一樣係要隔離，係嘛？甚至乎好啦，冇咗呢個酒店隔離，都要家居隔離，都試過啦，係咪？跟住好啦，而家冇唔需要家居隔離，如果確診，你係要留喺屋企7日，係嘛？自行管理嗰啲，你食藥又好乜都好，自己搞掂，係嘛？咁啊，除非重症你就入醫院，係嘛？咁香港又係又開放喎，咁但你又要繼續用嗰啲咁嘅健康碼，係嘛？繼續又要嗰個所謂核酸，係嘛？咁你呢種係等於未解封，咁你香港死得啦，大佬啦！老實講，台灣同香港都係好唔 make sense 嘅有一輪。喂，你即係外地輸入嘅，講緊咧就係幾百嘅啫，係嘛？台灣為例，曾幾何時，日日都幾萬嘅。咁你外地入嚟嘅幾百，咁你真係限制外地入嚟嗰啲人。咁你本土嗰啲幾萬個確診，你就關人，係嘛？咁你咪唔 make sense 啦？一有違常理啊，根本就係、是。咁你仲限制嚟做咩咧？係嘛？好啦，而家台灣每日就萬幾，係嘛？咁佢都唔理你啦。咁輸入嘅講緊有時係百零，有時係兩三百，最多係咁嘅啫。你明唔明啊？而且冇重症嘅，其實就要打開到大門嘅啦，係咪？台灣而家全面，而家已經邊境即係入境嘅人數唔限制添啦。即係早輪咧，仲要限制嘅，係咪？限制個入境人數嘅，係嘛？但係一路咁樣增加提高個入境人數，係咪？而家就唔限啦，開始。但唔限佢都唔開放香港、澳門、大陸啲人嚟喎。大佬，因为呢几笪地方佢当你匪区，唔俾你嚟 ，OK， 系嘛？咁但系佢今次输咗选举咧，到佢2024年要选总统嘅时候咧，咁佢可能会吓即系帮下香港人都未定啊！我帮香港支持香港民主咁，要啦为咗选票，系嘛？即系我系即系睇到呢啲我就好反感嘅。不过冇计啦，我哋人在屋檐下，系咪？讲多两句分分俾人查水表，真系系嘛？所以我哋喺度嘅香港人個個咪擦民進黨牌咯，咪係我口賤啫嘛，係咪？係我多嘢講啫嘛，係咪？跟住咧，黃絲喐我，你多嘢講，因為你親國民黨，親你老母咩親？我親共啲嘛，親國民黨，真係我哋係講事實 ，OK 係嘛？嗱，而家香港嘅情況就係話咧，你個經濟已經差到咁，你經濟復常無期啫，而家係，咁你點樣復常啫？係嘛？ 你仍然都是这种未解封，始终你解决不到问题的，是吧？即是现在那个开放是整个国际的趋势来的嘛，你落后于人，是吧？即是你现在每天入境那个输入的个案都是得几百的嘛，是吧？即是咁，但系你紧张咩啫？系嘛？咁你自己本地日日都咁多人确诊，系嘛？咁而家嗰个经济民生系同即系你开唔开嗰个边境、开唔开关有关噶啦嘛，已经好清楚噶啦，已经系系嘛？你睇下新加坡啊，睇下日本啊，睇下韩国啊，睇下即系你正常亚洲地区、亚洲国家周边嘅国家，你就知道啦，系咪？你基本上就呢種咁嘅所謂檢疫嘅制度啊，或者呢種即係即係防疫啊，或者呢個控疫嘅呢一種咁嘅政策咧，特別係邊境啊，你係對個經濟打擊好大嘅，係咪？經過呢兩三年已經事實證明咗係嘅啦嘛，咁你冇人嚟，咁做咩？係咪？香港最大鑊添，你係靠服務業、旅遊業，係咪呢啲？啲酒店又死，跟住嗰啲餐廳又死，係嘛？咁嗰啲下游嗰啲啊，即係中小企業又係死，咁大家喺度眼光光，係嘛？咁你而家政府喺度呻窮，有咩用啫？係嘛？今日又行出嚟生啦，啊！今年度有1000亿嘅財政赤字，係嘛？高於預算案估算嘅563亿，咁啊梗㗎啦，呢個係嗱。今日咧，陳茂波咧就喺呢個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裏邊就話。受呢個第五波疫情和外圍環境急劇變化打擊，嗱呢個咧呢種講法都通嘅，係咪？因為你個收入減少啊嘛，無論係利得税啊，甚至乎薪俸税啊，係咪？所有呢啲即係個收入你都係減少咗嘅，係咪？印花税啊、地價嘅收入啊等等，你政府嘅收入少咗，咁你支出咧就一定要有咁多，咁你一定係有財赤嘅。咁好啦，呢個係嗰個客觀嘅因素，係嘛？即係大家都明嘅，冇爭議嘅，係嘛？咁你話哦，受第五波疫情同埋外圍環境急劇變化，嗱呢種咁嘅講法咧，就你唔可以粗枝大葉就咁講叫第五波疫情。喂，就係你唔開放啊嘛，係咪啊？呢個疫情而家去到都係經過呢三年，喂，全世界都已經有嗰個經驗㗎啦嘛，而家就要開放啊嘛，你就係唔開，係咪啊？你嗰種係油抱琵琶半遮面嗰種開放，咁有咩用咧？係咪先？系嘛？你而家香港系啊，唔使隔离系嘛？好多地方都唔使隔离，你唔使有啲你唔使俾张疫苗卡佢添啦，唔好话唔使隔离啦。但系你依然要要求两次嗰个所谓个核酸嗰个检测啊嘛，大佬系咪？咁又入境旅客又有皇马嘅限制，咁你开嚟做咩啊？开咗咪即系等于冇开系嘛？咩团出？團入咁有咩用啫？嗰啲係咪啊？即係等於即係台灣話啊，香港可以嚟啊，五個人啦，組團啦咁係咪？然後講埋嗰啲廢話係咪？喂，即係比預期差啦，咁啊財政儲備又進一步下降到8000亿水平，都有8000亿啊，大佬係咪？你唔係庫房冇水，都有8000亿啊，8000亿，喂，兩個財政年度㗎啦，可以用差唔多係咪？即係11个月政府開支㗎嘛，係。即系冇调整楼市辣椒嘅想法，无端端又讲呢样。嗱，而家个楼市辣椒咧，你仍然存在，你个楼市又跌紧，咁又真系好奇怪嘅一件事嚟。喂，如果楼市好似施永青所讲，你跌10%，咁你90%按揭嗰啲，跟住你就系变负资产，系嘛？如果跌到20%，80%按揭嗰啲就变负资产，系嘛？咁而家開始已經出現負資產啦，係咪？跟住樓價好明顯，而家就冇辦法止跌。咁你啲辣椒仲要嚟做咩咧？咪全部都人都叫你喂調整嗰個樓市嘅辣椒，你就係都要即係、就是、喂呢、這個係政府嘅其中一個收入嚟嘅，係嘛？面對赤字、經濟環境不利、財政資源有限啊，咁啊要為有需要嘅工作配備財政資源嘅同時，又要確守呢個審慎理財、量入為出。应使则使，公共理财原则废话，咁你而家违反基本法添啦，系嘛？基本法写明噶，政府嘅财政系要力求收支平衡，系嘛？避免赤字噶，咁而家你1000亿赤字啊，系咪？咁你冇计噶嘛，系咪？唔通你揸住嗰部基本法，呢、這个就当金科玉律，一定系要收支平衡，咁你冇得收支平衡啊，系咪？ 你如果減開支仲大鑊，係嘛？你先減咩？屌你咪先減老百姓，咪先減嗰啲基層市民嗰啲嘢，嗰啲錢先一定噶啦，郭台銘係嘛？屌多錢嘅時候就善財難捨，冤枉甘心。到個經濟差嘅時候咧，喂你嗰個福利支出又好，其他嗰啲你一定係縮嘅，係嘛？咁你邊有得搞啫？係嘛？咁所以如果你話啊，要香港復常，對香港前景啊保持樂觀態度，冇得樂觀噶啦，即係。而家淨係就你所講嘅第五波疫情或者外圍環境急劇變化，我都未講政治。而家個政治環境咁樣，喂，走得就走，係咪？有本事嘅人就走，係咪？賣樓走，係咪？平啲都賣。喂，呢啲咁樣對經濟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嚟㗎，大佬，你有得審慎樂觀嘅咩？而且香港而家呢個咁嘅政治嘅昏暗嘅情況，喂。在可见的将来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改变的，真是漫漫长夜不见一句之明。那个隧道你看不到个洞口的，看不到有光线入来的，漆黑一片的，现在基本上就是。是你这班高薪厚禄的人在这里，是吧？你拿几十万一个月，有官邸给你有住，你做了什么呢？边个都识讲㗎啦，啊大受第五波疫情啊，外围因素影响啊，所以经济而家就比较差啊，跟住啊个经济又会即係嗰个成长又少2%啊，係咪今年又会有1000亿赤字啊，咁但我哋就要啊审慎理财，量入为出，应使则使，全部废话嚟㗎，呢啲系係咪俾几十万一个月你俾个官邸你住，你做咗啲咩出嚟係咪咁啊鞠躬啊，或者去着件黑衫打黑呔，咁就鞠躬鞠完躬咁咪点呢，係咪鞠唔躬你都要做嘢㗎啦，係咪佢几巴闭都好，而家就已经化咗灰啦，大佬啊，係咪有几巴闭啊，咪又要化咗灰，係咪灰飞烟灭，係咪所以你始终呢而家咁嘅情况呢，即係有好多系你政府而家应该可以做得到嘅嘢你唔去做㗎嘛。你而家成日讲第五波疫情外围环境急劇变化，讲呢啲讲嚟托咩，正系人哋问你，喂大佬嗰啲入境嘅旅客仲要有皇马嘅限制，又要核酸两即係两次核酸嘅检测，係咪咁我諗话谋嚟咩，大佬你香港真係好靚仔呀，一定要嚟你呢度呀，大把地方可以去啦，係咪以前有啲人佢鍾意香港嘅理由好多嘛，其中一个最重要嘅除咗呢个购物天堂又好，呢个地方虽然细 ,small is beautiful, 係咪呢度即係有法治言论自由，唔係呢啲都係佢哋要嚟香港嘅原因嚟㗎嘛，大佬係咪你而家冇言论自由，冇政治民主，人权受到打压，係咪嗰啲所謂自由主義者，或者外國嗰啲民主開明社會長大嘅人，係咪？佢唔會嚟你香港啦，大佬係咪？如果香港變成係好似大陸嘅鐵幕，咁我嚟做咩啊？係咪？即係好似舊陣時嘅鐵幕啊！當然而家大陸因為疫情，啲人都唔會去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之前大陸去嘅，喂，你有個東莞啊，啲台灣人喺嗰度幾多？你知唔知啊？喺東莞，我有個朋友話：中國共產黨最偉大嘅就係咩呢？就是東莞的呢一個咁嘅情色場所啊，呢啲色情場所，佢嗰個管理啊，同埋嗰個系統化，哇！真係全世界啊，人類史上未揾到一笪地方好似東莞咁樣，啊！真真正正嘅男人天堂，屌你真係，都維持一段好長嘅時間啦，大佬，都好非常之恐怖，維持一段非常长的时间，好，休息一阵。